网速慢，赔，不用再犹豫了，详询100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4.7 度，在地面高气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之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扩散条件有利，能见度好，空气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不过今天午后对流云有所发展，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另外，今天的空气比较干燥，应注意多补水润燥，并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北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城区联络线方面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呢，包括有东部城区姚家园路、青年北路到星火西路、朝阳北路十里铺路段、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以及建国路建外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城区莲石东路进京方向车流集中，北部地区圆明园西路肖家河以北、南北双方向，以及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你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没错 啊，谁给我把话筒关了？高磊，不能用这种招数哈。 咱俩 隔着不过我 八丈远，我是八爪鱼嘛， 还 能够着你 八丈远，还隔着丈母娘远呢，还隔着来是这样。今天早上跟大家咱们一起啊，聊个什么天呢啊？ 是 假期已经结束了， 特别不开心。 咱们哎，有假期吗？ 哦，咱们仨不是，咱们俩上了三天。 咱们仨，高磊，你别吓我啊！高磊，你啊，咱们仨， 我这两天没睡好，你知道吗？我嗓子都起来了。 不是你睡不睡我不管啊！你这个老说咱们仨，这直播间里 外边还一导播老师呢， 哦、 真是的。 哦哦哦，哪有？哎， 我天哪啊！有，是我们三，吓死我了啊！哎，今天咱们是这样，假期已经结束了啊， 对， 应该是上班的第一天。咱们让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来形容一下 啊， 你们的五一假期， 形容一下刚刚过去的三天小假期， 对， 形容一下 ，哎，形容一下， 我特别开心，我可以三天每天早上起来在第一线陪着大家一起聊，一起开心，一起出发。 所以你的假期就总结起来，你说了这么多。可以归结为两个字， 什么呀？ 撒谎。 真的，我告诉你，我用一首歌曲的名字其实特别的贴切 哦， 叫痛并快乐着。 哦， 你知道我为什么痛吗？ 啊，为什么痛？ 我嗓子痛啊。 哎呀哎呀呀、哎、呀， 我就这两天跟大家说话说多了， 跟第三个人说话说多了。来呀， 你别大早上 来呀， 吓唬大家伙儿 干什么呀、嗯、来呀，买鸡蛋灌饼的。我饿晕了。你想哪儿去了，对不对、 哎、 啊，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咱们说一说五一假期，来形容一下你的五一假期。 坏脾气小姐就刚刚给我们发来了信息， 嗯， 她说忙忙忙， 嗯， 值班照相烧烤。 哎呀，好，这怎么感觉， 哎， 这三天感觉只有第一天是真的忙啊。 第一天他上满一天班了吗？ 哎，对， 他估计也就去公司照了个面，按了个手卡， 后 然后马上走了。 后面都是照相烧烤。 对呀、啊。 这个感觉好像不是忙忙忙的节奏吧。 是吃吃吃。 哎，好家伙啊。各位啊，怎么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搜索公众号，公众号里添加朋友里面有个公众号。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有的可能是安卓系统的，那可能直接就是添加朋友里边直接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啊、 哦、 总之您找一找肯定能找到我们，好不好？ 好的好的，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形容一下你的五一小假期吧。好，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从今天开始，北京路侧停车省钱了。 诶，另外呢，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已经于昨天正式开通了。 嗯，还有就是猫眼声明，后来的我们首日退票额是1300万，里边有猫腻。 嗯，是真是假呢？稍后为您揭晓。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 正在收听的是 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首先来说的这条消息呢，其实我们昨天开始已经说过了啊，但是呢肯定有很多人，你们跟我们说是不是昨天没听我们节目、 就是、 对不对、哦、啊，昨天都一个个的潇洒着去了啊，玩去了，睡着呢，我们两个早上起来嘚啵了一个半小时。这么重要的消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遍。 好的、 啊、从昨天开始呢，在北京市各路侧栈道停车位内停车也可以省钱了啊！其实总的它是一个消息，就是这样的啊。 嗯， 如果你是栈道停车的那种停车场，白天只有停满15分钟以后它才开始计费， 对， 夜间是停满了2小时以后才能收费啊。这个就是15分钟以内，如果你没有停满的话是不用收费的， 是 啊。如果有人违规的话你可以去告他们啊。然后呢，那如果是其他的不栈道的停车场呢，是不满一个小时的单位可以是免费停的。市发改委、市交通委已经联合印发了关于北京市停车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了这项最新的停车政策。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啊，白天停车时段由目前的7点就是到21时、缩短为7点到19时， 是。 然后夜间停车时间段呢延长为19时到次日的7点。目前呢不少车主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啊，路侧停车计费牌的规定修改也不标准，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这条消息，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再被他们多收了费了。 嗯、对对对对，当然咱们得算清楚哈。 嗯， 当然了，我还有一个小贴士，如果您家附近有什么酒店呐、宾馆呀、什么这些民宿的地方呢，您看他们要有小院可以停车，您可以蹭一下。 你得人家愿意 啊，一般你看进去以后说我住店的 啊，人就会说大哥我认识你 啊，这三天带不同的嫂子来 了来来来啊，我们继续说说民生消息。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呢已经于昨天开通了，信息采集时间呢是5月7号到31号。 哎， 市教委提醒家长注册手机很重要，是获得入学过程信息的重要工具。目前呢义务教学的这个教育入学服务平台页面主要为家长提供相关的政策信息服务， 哎， 包括本市户籍适龄儿童操作手册和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的操作手册，以及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有关问答，同时呢附有今年市级层面的入学政策及各区政策。那么信息采集入口开通之后啊，家长呢需要选择户籍的所在地或者是实际的居住地所在区进行注册。注册的时候呢，一个证件号码仅允许注册一个账号。那么同时市教委还建议使用谷歌、火狐什么什么爱意识是吧， 对， 以及以上版本浏览的浏览器的学校招生完成并提交区教委审核通过之后方可查询到入学情况。 哎啊，另外再来说一下啊，昨天是第20个世界哮喘日，今年的主题是重视气道疾病防治。从现在开始据估计呢，我国约有3000万哮喘患者， 哎， 截至目前哮喘仍然是世界公认的医学难题，是仅次于癌症的世界第二大致死或者致残疾病， 哎， 哮喘是遗传和环境两个因素共同作用而发生的和发展的疾病，控制哮喘是一场持久战。那研究表明哮喘经过规范治疗能够得到良好控制，不影响正常生活，患者配合医生治疗做到坚持用药，坚持这个叫风流素和肺功能监测，定期随诊，才能及时的及早的回归正常工作和生活。 特别不容易，你知道咱们台就有主持人是有哮喘， 哎，其实我真的没有就是我身边没有见过真正有哮喘谁呀， 小 底吗？ 不是。 哦， 小群姐姐。 哦，对，我知道小群姐姐经常有的时候是那个。 对，她 是平时是感觉不出来的，但是可能是一犯病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哎呦，你这怎么？ 我嗓子起来了。 啊，一说哮喘，你这怎么还？啊， 我2016年的时候，当时得了一个叫什么慢性支气管炎。俩月天天咳。 哦。 然后到8月底的时候，差点就转哮喘。 你哪年结的婚？ 2016年。 16。哦，明白。 你怎么突然的，哎？不是，这跟那有什么关系？不搭嘎呀，这个 支气管炎嘛， 支气管炎跟结婚有啥关系？ 气管炎嘛，从结了婚以后就开始了，是吧？ 就8年，我08年领的证啊， 哦， 到16年啊，你想想，8年抗战，终于得了哮喘了，我。 呵，好，哎呀，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早上咱们聊一聊啊，说一说。形容一下你的五一假期。 对，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他三天假期就是忙忙忙。 许多的事要被忘，许多你们的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方向。 来看，虽然说歌唱的是忙忙忙，但是呢听起来却是那么的开心啊， 带劲。 对对对，忙的就是为了不让家人失望，对不对啊？ 对， 来看看，你要还有这位 HHXG 的朋友就说了、哦、啊，三天假期，我一直只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我一看到这儿，我还以为这应该又是我们一位高中的听众啊， 谁信？ 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是一句，我陪着闺女复习各科知识，准备期中考试，背完中国铁路干线，又背人体全身供血图、 啊、 再背各种政治历史、历史知识，然后呢政治知识、历史知识、数学公式、古文古诗、腋下注解， 注解还得背。 祝初一的闺女考个好成绩，实在不行我亲自上了。 天呀，刚才他说是中考哦，期中考试， 期中考试都已经这个样了， 初一呀、啊，才十二三岁就复习这么多门， 这位妈妈呀，那你要高三，你还火不火了？ 我估计你都看不懂。 真的，我突然发现孩子学什么东西，最后家长都学的比孩子还好啊！ 就是，还是学着我们吧，从小打乒乓球根本就不学啊，不是、正常也得学。好嘛，吓死我！霍占德说了，我五一第一天嗓子就肿了、哦、很疼， 哎呦， 第二天一早就去医院瞅了瞅，哎，细菌感染， 哎呀呀呀， 第三天由于吃药出现了不良反应， 哎呀呀， 我一个上午去了六趟卫生间， 哎呀呀， 这一天我就没力气，我只能瘫倒在沙发上， 哎呀，你这个假期过的呀一天也没耽误呀， 特别有意义。 从第一天就开始发病啊。还有一位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哎，有很多新朋友啊，像慧慧呀，还有这个狼行天下呀等等，都问我们是在哪互动，我们已经看到你们了，你们现在就可以发文字过来啊。还有这个旭志说了，我29号上班，30号陪女朋友去了游乐园玩了一天，昨天继续上班挣三倍工资， 然后昨天前天玩的那一天的费用你就 对 找出来了， 又挣回来了， 厉害， 还赚了个女朋友。 我的天。坏脾气小姐说了， 嗯， 第一天啊忙着照结婚照， 哦， 上午十点我照到晚上9点、 嗯、哦， 溜溜一天，嘿， 我挣12个小时 啊 差不多啊，你说说。第二天的好朋友们来烧烤， 嗯， 中午烤，然后呢 晚上烤男朋友，不是、啊、晚上男朋友家烤啊。 天，第三天幼儿园值班， 嗯， 写教案写计划，三天真没闲着，假期太少了。 哎呀， 哎，你为什么不把头像改一个，就是你们拍婚纱照的那个合影多好看、啊、 还没出片嘛，昨天不是29号不刚拍的吗？ 那你自己也可以拍，那时候我们都自己拍。 我花了那么多钱，上万块钱，我好吧，拍婚纱照我自己发出来的是手机拍的， 效果还特别差。 我亏不亏呀、啊、我是不是人家有那么傻吗？ 我这不着急想瞅瞅你化了妆什么样吗？ 你以为现在没化妆？来来来来， 太坏了。 来，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形容一下你的五一假期啊，对不对？说一说、嗯、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预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哎呀，最近这两天很火热的几个事情啊，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后来的我们的一个电影票房那个事儿、 嗯、 啊，咱这是真真假假，我们跟大家说说新闻吧啊。其实说这个刘若英导演首秀后来的我们啊，出现了两种情况。 嗯， 一方面呢是票房高歌猛进， 对， 哇，这首日突破多少亿多少亿多少亿啊。另一方面呢又被质疑说是这个票房造假而导致恶评。那国家电影局依据国家电影专资数据平台的数据，对近几日退票信息进行了分析，初步认定后来的我们退票情况的确有异常。 哦， 具体问题尚待研判。 哎，那么国家电影局有关负责人呢已经对影片的出品方、发行方等相关人员进行了约谈，要求立即完善退票机制，认真查明存在的漏洞，进一步梳理情况，完善数据，形成书面的报告报给主管部门。那么电影局相关负责人呢还表示，无论是哪一部电影啊，都应该以其影片的 质量去赢得观众的喜爱。那么电影主管部门也坚决反对不正当竞争，反对任何票房造假的行为，绝不允许任何扰乱电影市场、破坏市场秩序、损害电影产业整体利益和声誉的行为了。 所以说啊，后来的我们从4月28号上映以后呢，首日票房就达到了2.8亿元，但当天就爆出了大量退票的消息。 天 哪啊，猫眼电影在4月29号发布声明说，截止到4月28号的23点，经过排查，猫眼平台一次被恶意刷票并退票38万张，涉及票房大约是1300万。我就想问，有会同时出现三十八万人退票吗？ 不可能， 这一天大家都在都在 同时在退， 是吧？啊，占影片当日总票房2.8亿的这1300万啊，占2.8亿的4.6%，恶意刷票订单集中在19.9块等特惠票上，不是我哎。不是，我知道这个猫眼平台买了票不是不能退吗？ 尤其是这种特价票是吧？ 不是， 好像是，好像是退不了。 我反正是在那个这有些购票平台上买的，是退不了票，能退票吗？ 那他是不是就进行了一些操作呀？ 对， 这就更值得怀疑了呀。 对，因为他一般都会提示说这个电影票是不能退 的，不能退的， 对吧？ 是啊、嗯。那么对于退票事件，幕后玩家呢？这部电影发表声明，呼吁国产电影从业者遵守正常的市场秩序，合理运用宣发动作。那么电影《战神纪》的官微呢，则引用了猫眼票房数据，称该片呢在4月29号11:40到12:02之间、上映两天内的累计票房从2064.4万元跌到了1511.8万元、并且质疑到说，哎，这20分钟无故蒸发500万元， 哎， 电影《战神纪》票房去哪儿了呀？ 那后来呢，我们片方前天晚上也发表声明说，电影后来的我们对于4月28号发生的退票异常事件高度重视，并全程关注事件进展，希望彻查到底，水落石出。我记得昨天晚上特别逗，我们跟几位嘉宾在聊天的时候啊，说到没有，就是底下私聊闲聊说这个退票事件的时候，有位嘉宾啊，咱一这个北京孩子说的特别逗，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把那票都给我买了，谁退的，把退票那些都不是抓回来，就那意思，就让他们啊，你谁退了都给我买回去啊，就这样。但是这个开玩笑，但是我想说，你看这个事情啊，纷纷扰扰，又是退票，又是票房，又是干嘛的， 嗯， 但是好像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事情。这个电影 好不好， 到底好不好看？ 对对 对吧？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宣发方有的时候可能是对自己过度的不自信，因为好像有几个人跟我说这个电影还挺好看的。 我也听说了，而且我的微博上有一些朋友就艾特我说，这部电影其实真的值得去看一看， 你看， 而且值得二刷。 你看看， 但是我还目前没看过， 没看过， 没看过。 所以这就造成，就我们就说的，你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都忽视了这个电影其实原来挺好看的呀。 你想想刘若英的首部电影导演处女作，她肯定是倾尽了全心啊。 哎， 你想想这部电影质量摆在这儿，这是一个艺术品，咱们为什么要给它架上很多很多的虚无的一些东西在里边？ 啥也不说了，再来看看另外一条消息。在经历了两周的停播整改之后呢，由爱奇艺出品、米未传媒制作的热门网络综艺《奇葩大会》近日恢复上线。4月28号最新一期的正片正式上线，第一到第十期正片也是同步恢复上线。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说一说、大家的互动话题。 对，今天我们说到的内容就是， 哎，形容一下你的五一假期吧。 让我放一个假，什么都不想，享受突如其来的浪漫。失去工作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有你永远在我身旁。简单单无假的快乐，其他问题待明天再说。让我放一个假，什么都不想，享受突如其来的浪漫。失去工作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有你永远在我身旁。简单单无假的快乐，其他问题待明天再算。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看各位怎么形容自己的五一假期呢？哆啦 A 梦就说了，我的五一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 什么？ 甜。 甜。 为什么甜呢？ 啊， 带着我的媳妇儿去了昌黎黄金海岸， 哇， 吃海鲜，看大海，回忆一下恋爱时候的甜蜜，背着她踩在细腻的沙滩上，哎呦，你听着，你看，说当时我就想，走多少步，我们就能相伴多少年。走到第71步的时候，我想，嗯，这一辈子够本了。还有媳妇儿啊，该减减肥了，跟我当年背你的感觉咋不一样呢？ 背不动了呀， 我记得当年能背着你走200多步呢。 哎，你们去昌黎黄金海岸有没有去喝当地产的葡萄酒啊？那可是咱们河北省非常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哦， 有自己的品牌 是吗？ 曾经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去那儿还做过活动 哦， 还真的品尝过他们那边厂子的红葡萄，就特别浓郁。 哎呀，你说晚了，他们已经回来了。 哎呀，下次去啊 啊！ 再来看看周周。 嗯， 高磊大帅，早上好。 嗯、 我们家住顺义马坡啊 啊！ 我和我们家那口子去了龙华商场。哎呦，就消费的时候啊，偶遇了什么呀？ 啊， 那儿举办了一场儿童舞蹈预赛的比赛。这个预选赛当中啊，各种民族舞，什么斗牛式舞蹈大赛，哎呦，孩子们跳得特别天真浪漫可爱，聪明又伶俐啊，真是一代胜于一代人呐、啊，好看得不得了。 哎呀，其实你现在看，咱们就是说，不用说00后，就是95后那帮人，90后这帮人， 95后现在多大呀、啊？ 那95后已经 20多了， 23了已经、啊，这帮人其实都已经就是身上都多才多艺了。我记得那哪个导演曾经说过，就是当时国外的一批演员来咱们这边合拍一个话剧， 嗯嗯， 当时他就在那感慨，他说你们中国的演员怎么这么厉害，就说唱就唱，说跳就跳，各种杂技 动作，说弹就弹， 对，是、哦、对， 说演就演， 说演就演、 哦， 说他们都觉得特别的震惊啊！你想想这，尤其等这帮05后的孩子再起来，那这是什么样啊？ 那都是人精了。 嗯，好，再来看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 耗子扛刀追老猫。 哎呀，好家伙，嗯、 忙， 那就好， 开3天会。 哎呀， 跟耗子开还是跟猫开？ 他们领导说：“来来，高磊你过来，我跟你聊一聊。”说谁呢？还有新朋友啊，青柳立夏，以及平宝宝等等的，我们都看到你们了，欢迎各位跟我们保持互动。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2年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个一个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一汽大众暖春聚会震撼开场，即日起宝来、速腾、蔚领部分车型增配超值先登礼包，更有全系购车享2年零利率等多重优惠，让驾驭之旅轻松启程，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10年350万车主，从 LaVida 到 LaVida Plus， 全新朗逸 Plus 携大众最新设计优雅登场，尺寸空间全面提升，为您带来越级驾乘体验。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4月25日北京车展 W4号馆，全新朗逸 Plus 为你而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一路起起停停，不断伤害引擎，嘉实多磁护拥有突破性双分子锁合科技，形成难以逾越的保护层。全新嘉实多磁护启停保更是通过混合动力实力测评，未启动先保护，时刻保护。 广发银行新一期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五一劳动节国内市场休市期间的美元指数是继续上涨，突破了92关口，金价承压延续跌势，最低呢至每盎司 1301.90 美元之后小幅反弹。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 1304.90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翡钻珠宝送金喜，全新推出了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的到店还可以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的活动资讯。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是上班的第一天，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嗨起来。 哦耶。 哎，带着一种这个叫什么激昂的心情来到工作当中，你们的老板一看到你说，哇，你的精神状态如此的好， 你是打了鸡血吗？ 对，我以后要让给你多放假，对不对？你们老板问你为什么你的精神状态这么好，你就跟他说，因为我有假期呀、啊，对不对啊？ 好假呀！ 不，这老板就好，以后要多给你放假啊。那今天早上跟大家，咱们就一起形容一下你的五一假期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对吧？说一说，看看。青柳立夏就说了，哎呀，我五一啊遭遇了奇葩事儿啊。 怎么了？ 我们单位某部门哈、啊，凌晨一点钟在群里发公告，通知要报什么资料。我当时内心就是崩溃的，凌晨一点钟，你不会睡了吗？真是的，你非得说自己看到了吗？ 你可以忽略掉吗？你可以不发收到。 对啊，高磊。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总是不发收到了。 没有，我没看见。 又把自己给埋了啊！ 我真没看见。 原来是这个样，领导啊！ 来看看青娥怎么说哈、 啊。啊，别说青娥，就说这个、啊、你为什么不发收到这个事儿 啊？啊，我们 没有没有是吧？ 我总是比你慢半拍。 哦，来看青娥吧。 五一假期期间，感觉我有了一个假老公 啊。 说着出去玩，去车展逛逛，结果在家宅了两天。我出去逛了一天，买衣服试衣服，感觉一胖毁三观。以前你知道我买衣服都是 S 号的， 哎呀， 现在啊 M 号都觉得小，被老公起名叫小胖墩儿，我伤心中啊！ 不不不，没有， 这什么的？我姐都买 X 了。 我跟你说，我跟你 真的。 XL 啊 XL 那一般女的都没有 XL、都是 L， 但这直接买个男衣服不就行了吗？你青娥你不要难过，你不刚才也说了吗？对不对？你刚才你也说了，说 你那是个假老公啊，你知道吗？那假老公 真老公是谁啊？ 你真老公啊其实已经走丢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假老公他没见过你瘦的时候。另外我建议你咱把头像那个猪换了吧，好不好？ 对呀、啊、我告诉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还是离他远点吧。 近朱者赤，我跟你说啊。来，还有一位叫琳琳的朋友说，大帅，熊二是你给配的音吗？哎，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说话真的有点熊二的味道？因为我觉得给熊二配音的那个兄弟有点山东口音， 有一点是吧？ 啊，对对对啊， 应该再粗了一点。 熊道，哎，我就感觉找感觉啊。来， 传艺说了，五一呢本来计划和朋友几家人啊去郊区玩，陪孩子们打打球啊，爬爬山什么的。哎呀，结果

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表达这个向夏伯渝先生的这个敬意啊， 是 像鸿雁说了向夏伯渝致敬啊，当年他让出的不是睡袋是自己的双腿，那今年愿上苍关照这个善良且不服输的大写的人。 嗯，我们都支持他哈。 嗯，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是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 您怎么来形容呢？ 你拥着这清风温暖，大地妈妈。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啊，当然还有一些新朋友，像大梁啊、冰柜神速啊，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啊。可能有一些新朋友刚加上以后，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比如说你发一信息，他提示你们说，暂时消息无法接到啊，等等的，那些就是他微信出现了一些故障啊，我们都能看到。所以您发过一条来，我们就行，我们都能看到您啊，都没问题。我们听众当中其实真的隐藏着很多的，就是忠实听众，他们平时很少互动。比如说我那天碰到咱们台一位美女同事 啊， 就特漂亮的那位， 谁呀？ 青年广播，你像青年广播， 青年广播不是来了好多都是零零后吗？ 啊，就特漂亮，就听我们节目三年了。 真的， 他连咱节目里边什么梗他都记得清楚。 我的天呀。 哦， 然后他就发信息来了。 这没发信息啊，就然后我们一起吃了个饭嘛，然后就 哎，你这人就不地道了。 哎，怎么了？ 你说跟美女吃饭你不叫着我？ 我偶遇啊，邂逅。 你不是堵门去吧你。 所以感谢大家啊，尤其很多我知道你们可能没有时间互动的朋友一直在听，没有关系啊，如果碰到您感兴趣的互动话题也欢迎您跟我们聊一聊。咱们来说一说吧，这个老大说了，第一天堵在不花钱的高速路上，晚上喝酒玩牌的时候发现自己驾驶证钱都没有带，朋友给了叫驾驶证和钱身上都没有带啊，还跟朋友借的钱出去玩的。那我们说叫什么呢，希望大家不要跟我学端午节不休了，叫十一见啊，什么意思，反正就是还有很多朋友说去动物园看啊，一开始看感觉那些小动物都被游客养得胖胖的，觉得他们好可怜啊，结果回来的路上自己就堵在了高速路上，感觉自己更像个动物了啊。 不是被游客养的，那一定是被饲养员养的，那不能瞎投喂的，我告诉你啊。 是他可能说的就是这件事儿。 对，艳影就说了，五一假期我也是蛮拼的，开车回孩子的姥姥家，可是30号公司有事儿要回来几个小时， 妈呀， 孩子又不愿意跟我回来，结果我30号下午1点从河北坐高铁回北京，办完事儿，我又当天晚上坐高铁回河北接孩子。 娘啊，这 挺好的。其实我觉得他真是啊，体现了咱们京津冀一体化 啊。 一个小时， 这也就是现在。 对， 你要搁以前，你来个试试，来回 那肯定不行， 对吧？ 没两天回不来。 我们再来关注最后这一条，这位姐妹发了好长一条，说一说她的五一。 我的天， 我跟你说啊，是这样，我宝宝特别喜欢坐火车，所以五一的时候呢，我本来打算带着他去坐一趟开往春天的列车，结果早上出门在路上的时候，老公说，哇，那个车人又多又没位子，咱们要不换个别的车，然后我们就在路上琢磨去哪儿呀，临时决定去西站还是南站还是北京站，后来我们说去天津吧，于是就到了南站，到了南站以后发现我没有带身份证，于是赶紧去办个临时身份证，等补完临时身份证之后发现去天津的列车至少要2个小时以后才有票，我们就站在车站看着列车时刻表说现在去哪呢，后来我们就去发现去廊坊有一趟，于是我们就马上买票去了廊坊，走啊！上车之后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到站了，下车在廊坊附近溜达了一圈，又坐廊坊回北京的高铁20分钟，屁股又没有坐热回北京了， 就是这么快，我告诉你。 哎呀，虽然这趟出门大人很狼狈，但是宝宝还是挺开心的，他只要能坐火车就很开心，但是我们真的从这里边感受到了，就是尤其这两条消息说明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你看你甚至可以不做计划临时出门站火车站，你说我要去哪儿？ 但是我还想说另外一点，就是这俩家长太不靠谱了，出门你说什么计划也没有，身份证也不带，啥都没有，你说让那孩子以后， 哎呦，我估计你好好盯着点孩子啊，他有可能以后也是个大半仙儿。 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脆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 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艺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活动资讯。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又一部印度影片《巴霍巴利王二》终结，将在后天在中国上映啊。 另外，电影《人间喜剧》定档12月28号，影片呢由孙周执导，艾伦、王志、鲁诺、任达华、金世杰主演。影片呢围绕着艾伦扮演的电台主播展开。在人生的某个瞬间，他开启了一场神奇的奇遇，他遇到了各色各样的人物，也被卷进了一场阴谋漩涡。身为小人物的他，却左右着大人物的命运。 还有一部描写青藏铁路一家三代科研人员奋斗的大型舞剧《雪域天路》，昨天在二七剧场首演。这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继舞剧《长城魂》20年后再次创作舞剧作品。 4月28号晚，以助力旅发畅享保定为主题的第四届大基甸世界音乐节即兴开唱。大基甸世界音乐节为期两天，来自中国、美国、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巴西、澳大利亚、中国、澳门等六个国家和地区的八支著名的乐队、44名乐手为观众带来世界音乐。 还有就是3月22号故宫文创产品宫廷宝贝娃娃开卖，产品上市当日有人提出这款娃娃的身体部分跟国外某品牌娃娃的身体相似，那这个故宫淘宝在其网上店铺发表声明，表示即刻停售这款娃娃，并且召回已经售出的娃娃重新开模。 五一小长假踏青赏春之余呢，室内的展示场所呢也成了游客们的热门选择。4月30号是参观的高峰日，科技馆共接待游客34000多人。科技馆最火的要数五一前刚刚开展的脑中乾坤展览。这个展览呢围绕大脑的六个主题，通过63个展项、37个互动装置，寓教于乐的帮助观众了解脑科学知识。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和我们继续保持互动。 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哎呀，来看看，抓紧时间看看大家这个和我们的聊的啊。征就说了，嗯，要说一下我的假期。 好， 我的假期，哼，一个字儿，鸟 啊。 为什么说鸟呢？ 鸟怎么 了？他说了，我养的鸟被冻感冒了。 妈呀！ 啊，鸟还能感冒？ 鸟不是有羽毛吗？ 是、 啊，鸟不是就披了个被子吗？ 鸟冻感冒什么症状？流鼻涕、咳嗽？ 它不可能打喷嚏， 嗓子疼吧？奶奶是不是啊？啊，说 我又不是鸟。 好。你不是什么好那个来说，我养的鸟被冻感冒了，最近没时间照顾，为了拿回石家庄让父母帮我照顾，所以我就开车回家了。 哦， 出京遇见车祸，堵车堵得厉害，回京又遇上下雨，你们说我为了这鸟是不是拼了？ 真是拼了。 您到底养的是什么鸟？ 神鸟。 我也想知道啊。 哎呀，魔草也说了，劳动节名副其实的在家劳动，把衣柜换季、换洗床单、被罩，陪孩子出去赏花，一点没耽误。昨天我闺女还用画总结了她的假期，特别到位啊。 人家还画了画，里边我关键是看了，画了十幅画，里边还有一幅是打屁屁，这应该是魔草儿，你是不是又发火了？ 对呀、啊，孩子又犯错了， 太不像话了、 嗯、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咱稍事休息，稍后带您一起继续出发。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 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2年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夏天到，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视戴，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5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47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我是彩虹姐姐，跟我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春风吹，风筝飞，放风筝去喽！ 记得到公园再放哦。 老师说过，放风筝要远离高压线塔。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安全服务热线95598， 电量京城，安全你我。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八达岭奥莱3周岁生日庆，聚会盛宴响不停。4月27日至5月6日，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大家做一下介绍啊。 哎，好的。首先说一下咱北京地区的天气。今天到双休日吧，大部分时间应该是都是疫情为主。气温呢会持续上升，到双休日啊，最高气温呢将上升到27-28度，夜间最低气温呢也有15-16度。应该说，未来这几天呢，北京地区的天气啊，对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啊，没有明显的影响。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来讲呢，未来这几天啊，主要是降雨对出行有影响。今天呢，降雨主要是在分布在西南地区，还有华南和华东的大部分地区，其中呢，在江西的北部还有贵州的南部，广西的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的暴雨，这个对出行呢还有影响比较明显的。那么在新疆的北部和内蒙古的中西部地区呢，受冷空气影响，会有4到6级的偏北风，最大阵风呢可以达到7到8级。这里面啊，特别是在南疆呢还会有沙尘天气，这是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明天白天明后两天的天气呢，这个降雨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这个西南的这个大部分地区，其中在黑龙江的这个东部呢，也有个别地方会有一些降雨，在广西和云南的这个部分地区呢，雨量会比较大一点，就预测呢会达到暴雨，这个呢会影响比较大一点。那么在我国北方呢，特别是我国的中东部地区，还是有4到6级的偏北风，另外在新疆的这个南疆盆地还是有沙尘。那么到双休日呢，我国的降雨天气啊主要集中在江淮流域了，应该说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小雨为主，部分地区呢会有大的暴雨。那么在其他地区呢，特别是双休日的天气啊，应该说还都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的。天气情况嘛，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 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7.4， 处于中度的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三环丰益桥到航天桥由南向北，西五环香泉桥到杏石口桥由北向南，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朝阳公园桥由南向北，西二环的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那么另外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建国路四惠桥到国贸桥由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呢，我们在这个时段带着大家出去玩。 好啊。 应该说在去年的时候，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又有了一个新的选择 啊。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咱们的诺维珍游轮。 是啊，坐着游轮出去玩。 哎，又有了一个新的选择。那这个一年过去了，诺维珍游轮它这个整个的运作情况怎么样子呢？我们大家各位游客对它有什么样的反馈呢？接下来又会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带给我们的各位听众呢？那接下来时间马上来请出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几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 诺维珍邮轮北方区的销售总监王硕，你好。 欢迎王总。 大家好，主持人早上好。 哎，欢迎您 啊。还有一位呢是诺维珍邮轮北方区业务发展经理宋静，你好。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哎， 欢迎两 位老朋友了 啊。刚才王总还说呢，上一次来我们节目当时也是为了首航，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我今天早上特意看了一下朋友圈，是4月17号。 4月17号，整整一年多了，一年多一点。对对对对，跟我们大家赶紧说一说咱们这个诺维珍邮轮喜悦号的一个整体的这一年来的一个情况吧，哈，运营情况。 可以说一年来呢，我们是获得了成绩颇丰的这么一个非常丰厚的一年吧。所以呢，请大家也就是说期待一年来然后对我们的一个厚爱。然后从去年的正式首航其实是6月28号，然后再首航，然后是去年的8月份来到我们天津的这个母港呢进行运营了7个航次。所以大家一直是对我们这种众望所归，终于是来到了我们这个天津的港口。今年呢又是强势回归，在5月17号的时候会重返我们的天津港，一直到6月26号，一共有9个航次的运营计划。 哦，从5月17号我们就是今年的天津首航， 对 对吧， 又提前了一个多月。嗯， 对，今年呢就是说因为现在是春暖花开嘛，时间比较好、哦、然后呢、嗯、我们把这个计划跟去年呢去年算一个秋天吧， 嗯， 也是一个金秋的季节， 嗯， 然后呢今年我们是想到这么一个春天然后春夏这么一个季节、嗯、给大家带一个不同时期的一个体验度。 好、哦、哎，我听说你们拿了很多奖是吗去年 啊？还真是、 啊、 对，各种业界的殊荣吧，然后旅游局的、嗯、然后各种就是像 Travel Leisure 这样的国际品牌的杂志、 嗯、 然后最佳邮轮的这个餐饮服务、 嗯、 然后还有海上这种最佳住宿奖，然后都是被我们挪威真囊获吧，所以非常的荣幸、哦、也感谢大家的厚爱。 为什么能拿这么多的奖？你看看人家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不一样，挪威真邮轮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海上头等舱、 嗯、 而且是咱们中国家庭邮轮出游的首选。 嗯，家庭出游、 啊、对、啊、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嗯、挪威真邮轮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时隔一年之后也是第一次接触到挪威真、嗯、第一次接触到咱们的海上、 啊、 对对对，头等舱、 嗯、 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邮轮的情况。 嗯， 好，从整体来说啊，挪威真邮轮呢是可以说是全球的第一艘为中国宾客量身定夺去打造的邮轮。 嗯， 所以呢是去年时候下水全新驶向我们中国的，所以呢它在这个产品的设计上是以中国消费者的出行习惯有很深的考量、 嗯、 首先是从船体上我们是有一个凤凰祥云的美图、 嗯、 哇，所以是由我们的著名艺术家谭平先生然后为我们特意去创作的，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茫茫的大海上哈、啊，或者说到了一个很美丽的港口的时候、 嗯、 然后一艘很宏大的这么一个邮轮 16.77 万吨的邮轮然后朝着你迎面驶来，然后是一条凤凰祥云的感觉。 哦， 对，然后从船上的设置呢也是为中国家庭出游去量身定夺，因为我们中国呢是以家庭出游的比例比较高， 嗯， 所以我们船上的这个舱房啊有70%以上都是可以去入住家庭出游的。 哦， 所以我们船上的设计呢从舱房餐饮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娱乐项目都是以三代同堂三代同行这种理念去设计的、 哦、 所以一年来的口碑非常之好。 嗯，哎，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说是这次将会5月17号是从天津来进行首航啊。 对， 应该说是这个那天津这个航次跟上海的航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包括这次首航有什么特点啊？ 宋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吧、 嗯嗯、好的。天津和上海的首航有一点区别，就是上海的航次基本是以四班为主的， 嗯， 大概是跑一个码头这样子。天津的航次九个航次里面基本是以5万为主，中间还包括了一个6万的航次。五万的航次里面是走两站码头、 嗯、 然后6万的航次里面会有三站码头，所以说还是有这样晚数的区别。 对、哦嗯、而且这个中间停靠的这个目的地也不太一样，是这意思吧？ 对，所以天津的航次的话选择性更多一点、 嗯、 而且天津的航次仅仅有9个航次，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尽早报名。 对啊，如果各位啊想要真的是跟着海上头等舱去感受一下这个叫海上生活的话，你可以赶紧拨打一下免费热线啊，4006006，叫我叫啥？4006006780， 没错没错， 应该这么念。 对对对， 4006006780。 再重复一下，大家呢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咨询报名热线，也是咱们的诺维真邮轮的咨询报名热线是4006006780。 嗯嗯嗯，给我们说一说今年在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运营当中会有哪些精彩的安排，好不好？嗯， 一般的。传统概念上邮轮就是一个交通工具、 嗯、 会把客人从一个目的地拉到另外一个目的地、 嗯、 但是我们的喜悦号打破了这样传统的概念，我们船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地、 啊、 对，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感， 就是一个移动的超级五星的酒店、嗯、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船上的话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的丰富的，比如说我们船上会有28种这样的国际美食的选择， 哇、 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一个美食盛宴，对， 嗯， 可以让客人尝到不同的世界上的美食，而且我们还有多种的这样丰富的 娱乐生活、娱乐活动，比如说像我们船上打造的世界上第一条双层的卡丁车赛道，就在我们的喜悦号上。 对，这个就是去年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很特别想， 特别期待 去试一试。尤其是它是那种可以看到大海的，对吧？就开的过程当中， 对 是吧？ 它是双层的，所以说相当于是可以从地下开到地上，对，是这样一种感觉。大概玩一次的话，大概是5到8分钟这样子。 我告诉你，咱们北京市也有，我也玩过卡丁车，就在某公园里边，你知道吗？我数过那个时间，大概一圈也就是50秒，就刚上去，刚踩油门，还没觉得怎么着，就到点了。这要是在游轮上，从地下到上面5到8分钟， 哇，那就来个竞赛什么的， 太爽了！ 哎，这些项目，我们的游客们有过去一年玩了以后有什么样的反馈吗？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尤其是卡丁车，我觉得是游客反馈最新奇，然后也是我们获得最多的惊叫声的这个项目吧，我觉得可以说。 那我能多问一句吗？这个卡丁车对于乘坐者的年龄或身高有限制吗？比如说是家长才能玩，还是说孩子也可以？ 如果小孩子太小的呢，他会有一个身高的限制，是要在1.4米。 以上， 对，以上，1.4米以上这么样的身高。 我估计现在孩子长度高，我告诉你，长度快， 对， 差不多10岁左右的， 10岁，对， 就可以了， 可以去体验这个。 对， 卡丁车 是没有一个年龄的限，它是有个身高的限制，因为如果您身高够的话，是可以踩到油门和刹车这两个对位置的。如果您身高不够的话，其实可能踩不到，玩起来没有那种快感。 还有什么样子的项目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刚才娱乐的部分的话，除了我们的卡丁车，还有我们船上有非常多的这样的雷射对决这样的互动的游戏，还有这样 VR 这样高科技的植入，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部分。还有就是如果女生比较喜欢购物的话，那船上绝对是一个非常最佳的选择。我们船上有900平米的购物的空间。 900平米， 对，因为它大，所以我们有2层，在7层和8层有2层购物空间。 赶紧挣钱 赶紧啊，时间来不及了，我感觉就9个班次啊，这个。 而且我们的船上的所有的品牌大概一共有200多个品牌，都是我们比较知名，中国客人比较知名熟悉的这样的品牌。 一线大品牌都有是吧？ 对， 那太棒了。 而且关键是它是免税的。 这肯定的呀， 在海上是免税， 而且经常，你知道我坐过一次游轮，哇，真的经常会打折，打那个折扣就是让你觉得超乎想象， 你不买都不行是吧？ 对，就挪不动道，而且一般情况下，就是咱们这边好像就是在这个航行的过程当中，每天还会针对不同的品牌有一些不同的折扣力度，对不对？ 非常对。 不是，今天是某个品牌日，明天又是另外一个品牌日，是吧？ 我们在船上呢，每天会有一个叫喜悦日报。所以这个日报呢，就像大家的一个生活指南，所以上面会告诉大家从早到晚，吃住行游购娱这些方面呢，会有哪些精彩的这种分成的项目。尤其是大家很关注，就是说，今天什么品牌，它一般只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一般是1个小时， 对， 然后会有一个打折。 哎呀，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特别好，就是你比如说你一睁眼啊，看打开一睁眼起床以后，打开这个枕头边上的报纸一看啊，今天我可以玩这个，今天我可以买这个，今天我可以干这个，这种感觉就是生活充满了惊喜和愉悦，对吧？ 我就觉得特别适合，就像刚才我们的有听众朋友一样，一对父母带着孩子，比如说五一准备出去玩，根本没有任何计划，然后就盲目的去了，可能过程当中也挺开心的，但是你像我们诺维珍游轮一睁眼就像大帅说的，我们把你今天的一天的计划，丰富多彩的计划全都给您制定好了，您挑哪个选哪个，直接去就行了，这多好啊，是不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我刚才没看微信啊，有位叫舒小辫的男宝还问了个问题，他说我和我老公没时间，我想让我的公公婆婆带着4岁大的孩子去坐游轮，诺维珍那个喜悦号上有是全中文服务吗？另外需不需要用手机绑定信用卡进行支付啊？还有如何享受 VIP 服务啊？比如说上船下船和 VIP 餐厅等等。哟，一看这位男宝，一看我要求的品质还是非常高的。 对，一看他之前可能还有过坐游轮的经历。 对，因为听是问的问题是非常专业 的， 而且都是到这个关键点上。 那就给我们解释一下。 好呀，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说， 公公婆婆带着4岁大的孩子，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其实也是咱们中国家庭出游最典型的一种组合，可以说。对，然后是老少皆宜的。 是。 然后呢，不用担心上面的这个信用卡支付，因为呢，诺维珍游轮是首创和这个支付宝 进行了合作、 嗯、 所以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呢我们是以这个支付宝进行当时的这种就是实时汇率的一个结算方式、 嗯、 而且汇率也是有优惠的用支付宝去结账的时候、 哦、 然后同时今年还会推出一个产品的全面升级我们上船的游客是可以免费使用微信的 哦，免费使用、 嗯、对，免费使用微信， 就是有 WiFi 了，是这意思吗？ 对，其实我们船上一直是有 WiFi 的， 一直都有的。 但是 WiFi 呢，我们会划分成基础 WiFi 和特色的这种就是超速的冲浪 WiFi、 嗯。 所以对于基础 WiFi 来说的话，它可以是把所有的微信的功能，比如说像、这个、 发个照片啊， 发个照片啊、嗯，然后像就是这个语音的这种聊天啊，是可以免费给大家包含进去的。 哇，太棒了！ 这也是量身定夺嘛，因为中国人出行微信跟家人去联系啊， 对对对， 所以是非常方便。 可能还有一些人要求我在上面还得玩个小游戏什么的，就是说要冲浪的了。对， 对，如果说您要是说要发一个什么抖音 啊， 或者说来的视频什么的、啊，那这个是需要这种冲浪的一个，就是说套餐的一个 WiFi。 哎，好， 对。 刚才还有一个问题，说是全中文服务吗？ 是这样，如果是孩子和老人的话是非常方便的，在我们的喜悦号上、嗯、我们的船虽然是美国公司的船，但是我们船上有 60% 的员工是可以讲中文的。 哦， 而且我们的船上是全中文标识、 嗯、 所以说老人孩子如果上到我们船是非常之方便的。 嗯，还有 40% 是这个外国工作人员，你也可以让孩子去跟那老外聊一聊，是吧？这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啊。那他接下来问是如何享受 VIP 服务啊？咱们这个有专门的这样的、啊、 这个就厉害了，他特别会问的一个喜悦号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喜悦套房， 嗯， 和我们的这个叫 Haven 套房， 嗯， 这个可以是说是全球的首创吧， 嗯， 它是一个船中船的概念， 嗯， 等于说呢是大家要凭着自己的私属房卡， 嗯， 上到我们船的最顶层三层，是从17、18、19、嗯、这三层都是属于的套房区、 哦、 所以这边都是我们的 VIP 贵宾，他可以从码头从这个换房卡，然后有专属的这个可以说算私人管家， 对、 哦、 然后帮助您拉着行李，然后引导您到房间、 哦、 然后整个的这个游轮的体验中，然后所有的这种餐厅都是免费可以让大家去使用，然后餐具院也是有私属的这种就是说 VIP 的这种坐席 区域、 哦、 对，上船下船也是有这种算 单独通道 吧、 哦、 对，所以它的全套的服务都是给我们这种 VIP 的贵宾的一个体验服务， 就跟那个酒店的这个行政楼层一样， 非常对， 对，然后你只有拿到你的行政楼层的房卡才能去到行政楼层。 那我怎么去办理这个 VIP， 就是在报名的时候选择 VIP 就可以吗？ 对，只要是报名的时候选择的是我们的这个Haven套房、 嗯、 然后它就会包含这一套礼遇了。 哦，只要你选择Haven套房就可以， 对， 就已经是自动默认为 VIP 客户， 就好像跟一个形象的比喻、嗯、您买的就是飞机的 头等舱、 嗯、对， 服务啊什么都不是一样的。 明白。还有周静问说，老人和孩子第一次坐船担心晕船的情况， 很多人第一次上船之前都会问这个问题， 都会问这个问题啊。 其实这个您有这个体验度的、啊、 绝对不会晕船的。我反正坐小船肯定是要晕、嗯、但是大船真的就像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么一个移动当中，在海上移动的五星级酒店非常的稳，而且其实那年我坐的时候是夏天，它会遇到一些大的风浪，会有的时候会感觉有一点点的摇摆，但是你觉得很舒服很好玩， 就跟那个我们有的时候就像坐在小时候坐在摇篮里一样，是吧？现在 但是没有那么晃动的那么厉害，但是其实平时它的这个开行的状态当中，你根本感觉不到任何一点点的摇 晃动，所以不会出现晕船， 特别稳。当然了，如果你觉得我说还是不担还是不放心， 嗯， 都有提供这个免费的承运宁送给大家，您放心好了， 在前台、哎、可以免费取用的、 啊、对对对， 因为喜悦号是在德国的这个帕彭堡船厂这个就是建造的嘛， 嗯， 所以它有很世界先进的这种就是说航行的一个平衡仪， 嗯， 然后再加上我们是有很精准的这种就是说海事卫星的一个气象预报， 哦， 所以船长非常丰富的经验呢，他会去判别说哪一个航线，然后哪一个海域，然后是最适合我们游客体验度的一个航行线。 嗯，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诺维珍喜悦号的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先抢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让如果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留言， 对，也可以拨打诺维珍的咨询报名热线400-600-6780，重复一下400-600-6780。 1080。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的，我们马上就请这个两位嘉宾啊，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的挪威真喜悦号上还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特别值得我们期待的活动吗？嗯， 哦，确实会， 嗯嗯， 是不是您看到我们一些广告了？ 对对对， 特意问我 有宣传 这样的活动宣传， 哎。 因为呢，其实第二年来嘛，所以我们呢也是结合一些当地的，可以说老百姓怎么说呢，喜闻乐见的这种特业生活，然后把船上的这种就是娱乐呢更加升级化去打造。所以呢，今年首先是在我们的六月份，是我们的长航线嘛，是6晚7天的，会走到3个目的地。所以这么一个体验度上呢，我们是特意加入了一个京剧的这么一个元素。 京剧啊， 所以我们特意选择的是在咱们华北区，在北京非常有名的这个是风雷京剧艺术团。然后 我们曾经采访过， 是吧，是他们那个团长呢，然后会亲自率队，然后到我们620的这个6月20号这个航次上，然后进行这个演出。而且他的这个剧目呢也是很可以说精心挑选吧，比如说像大闹天宫，这样呢可以跟我们的祥云呢有一些这种就是契合度，然后还有像什么霸王别姬，这样跟我们的凤凰呢又是很契合的，对，所以是很这个大家很期待的这么一次旅行吧。然后同时呢6月6号，然后呢我们也会有很重磅的巨星出席，现在先卖一个小关子。 会有明星出席， 会有明星出席在我们的6月6号的航次上。 好， 6月11号我们也会有惊喜带着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6月6、6月11和6月20号这三个传奇。那么时隔一年之后，咱们诺维真这个喜悦号在整体的服务上面会有哪些提升和惊喜呢？ 对的，我们的船从去年开始在中国运行到现在已经一年了，所以说我们在产品上做了一个整体的升级。对于我们的天津的航次，如果您现在拿起电话报名的话，提前30天预定我们的航次，可以有一个早鸟的优惠。早鸟的优惠，我们最高的档次可以是有我们的免费的微信的使用，还会有我们免费的享用无限酒水的套餐。然后如果您在船上是有照片照相这样的需求的话，还会有我们的这样一个优惠，而且女生如果喜欢购物的话，船上还会有打折这样的优惠。 好，那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啊有一些问题要问一下，咱们集中的解答一下。比如说露露说，请问一下签证的问题，就只要护照就可以吗？另外4-5岁的孩子可以玩什么呀？咱们先可以说说就是说他可能签证护照的这一类的啊。 这就是游轮出游的魅力所在。只要有护照就随时报名，随时走，想走就走。 不用签证。 不用签证。 啊，你管他开到哪儿呢啊，就不用签证。 4岁的孩子啊就玩的可多可多。 其实那这个结合张蕊的问题说，有儿童游泳池吗？有温水游泳池吗？有儿童托管俱乐部吗？收费是怎么个收费法呢啊。 我觉得他应该是上过 游 轮 的。还有40秒钟的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些活动的主题我们都会有的。然后托管俱乐部，然后有小孩子，而且我们特意是有这种叫亲子活动的这种俱乐部。对，然后是免费使用的。 免费使用哦。 然后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小孩子有一个叫小孩子水上乐园。所以现在的季节呢，5-6月份天气也暖了，所以是完全可以跟就是家长一起去进行这个水上时光的享受。 好， 然后我们的极速滑道呢有两种，一个是快速的，还有的是比较温和的， 就小孩子 对小孩子去用的。 对，好，那么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6780，重复一下400-600-6780。 好的，谢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